三。 你好，小姨，买这个吗？ 不买，我买那个。 那个贵，这个便宜。 这个大，不好。 那个小。 好，我买那个。 你好，小姨，买这个吗？ 不买，我买那个。 那个贵，这个便宜。 这个大，不好。 那个小。 好，我买那个。